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公元394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止。在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925年的春天，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9年之久的顾拜旦正式宣布退位。顾拜旦这位奥林匹克历史上的巨人隐退之后，给他的继任者巴耶拉图尔伯爵留下了辉煌的精神财富。从此，奥林匹克运动也进入了巴耶拉图尔时代。没有了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世界究竟会走向何方？巴耶拉图尔会不会像顾拜旦那样对奥林匹克事业鞠躬尽瘁呢？人们对顾拜旦的隐退依依不舍，对奥林匹克事业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其实，巴耶拉图尔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过程并不顺利，在顾拜旦的阴影之下，奥林匹克世界在感情上很难接受一个新的领导人。国际奥委会在布拉格会议上选举新任主席时，巴耶拉图尔的选票没有过半，很多人将选票依旧投给了顾拜旦。顾拜旦不得不重申自己退位的决心，而在随后进行的重新投票中，巴耶拉图尔才终于以多数票当选。亨利·德·巴耶拉图尔1876年生于比利时的一个贵族家庭，是比利时有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1903年他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此后又参与了比利时奥委会的筹建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比利时参加了1906年的雅典非正式奥运会和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奥委会决定在1920年继续举办因大战而停办了一届的奥运会。巴耶拉图尔提出了由比利时来承办此届奥运会的请求。在比利时国王的大力支持下，他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奥运会的前期筹备工作，将其完美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使得奥林匹克运动顺利跨过了战争的创伤。此后，才华横溢的巴耶拉图尔深得顾拜旦的赏识，并被顾拜旦认定为接替自己位置的不二人选。 被称为奥运二世的巴耶拉图尔上任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而此时一场危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即将来临，巴耶拉图尔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就在奥运会召开的这一年，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这个有着美丽的郁金香、浪漫的运河和北方威尼斯称号的城市，昔日的繁华已经不见了踪影，繁忙热闹的港口也变得寂静而冷清。面对这种情形，荷兰政府对花费了十年努力辛苦得来的奥运会主办权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在政府方面，反对党趁机发难，对执政党做出承办奥运会的决定大肆抨击，认为执政党置住房和医疗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于不顾，却花费100万元荷兰盾用来举办奥运会，是对国家极不负责的行为。他们还呼吁要立法，不允许国家财政给奥运会以任何支持。迫于压力，荷兰议会不得不对奥运会的财政问题议案进行表决，结果反对派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荷兰政府不能给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提供任何的财政支持。没有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奥运会的准备工作立刻陷入了困境。而此时的荷兰民众却对奥运会充满了期待。反对党对奥运会的非难直接引起了民众的抗议，新闻界也利用报纸、广播等宣传手段强烈地谴责反对党的行为，认为这种做法有损荷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形象。在新闻界的鼎力支持下，荷兰奥委会向全体荷兰人民发出了募捐请求，结果不到2周的时间，组委会就得到了150万荷兰盾的捐款。政府不支持不要紧，有群众支持，奥运会依旧可以正常举办。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尽管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20年代已经接近尾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正在孕育之中，但依然无法浇灭荷兰人对奥运会的热情。阿姆斯特丹组委会仍竭尽全力地进行着奥运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主会场是可以容纳34000名观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体育场的中间是足球场，外侧是周长400米的跑道，在看台和跑道之间设有宽8米、长500米的自行车赛场，看台下面还修建了一系列辅助设施，这当中包括办公室、贵宾室、运动员更衣室、裁判休息室、新闻记者室、电话电报等用房。体育场的门口还有一个状似纪念碑的高塔，这座体育场绝对称得上是现代体育场的先驱。1928年5月17日，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开幕式在这座体育场隆重举行。荷兰王子亨德里克宣布奥运会正式开幕的那一刻，会场上礼炮齐鸣，飞机列队从会场上空飞过，奥林匹克体育场顿时成为了欢乐的海洋。随后纪念碑状的高塔上燃起了熊熊的圣火，照亮了整个会场，这也是人们首次在奥运会上采用圣火接力传送的形式，先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取下火种，然后点燃火炬，并且经过希腊、前南斯拉夫、奥地利和德国等国家分段传送，最后抵达主办地阿姆斯特丹，引燃主体育场上的圣火台。 这是奥运会圣火传递仪式的最早雏形，后经1936年国际奥委会的最终确立，从而成为了以后各届奥运会固定的传统仪式。为了突出希腊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本届奥运会的运动员入场顺序由希腊队领头，东道主荷兰队殿后，其他各国按首位字母在荷兰文中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这种入场排序方式后来被历届奥运会采纳，并一直沿用至今。出席这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家总共有46个，其中马耳他、巴拿马和罗德西亚都是首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也派人参加了开幕式。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还第一次出现了商业赞助，是奥运会商业化迈出的第一步。1886年，美国药剂师彭贝尔通发明了一种加有咖啡因的饮料。1928年，为了宣传，该饮料公司赞助了数千箱给出席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美国代表团。该知名饮料的赞助行为轰动了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也使这种饮料享誉荷兰。而精明的荷兰人早就看出了蕴藏在奥运会中的巨大商机，他们认定奥运五环标志也必将随着奥运会影响的扩大而身价倍增，于是他们将奥运五环印在了衣服和领带上面，作为奥运会的纪念品向观众出售。在奥运会进行期间，各种印有奥运五环标记的纪念品充斥着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成为了一道风景。那些来阿姆斯特丹观看奥运会的游人们，从头到脚，浑身上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印满了奥运五环的标志。国际奥委会可不愿意让奥运五环标志泛滥成灾，这也使得国际奥委会看到了规章的疏漏。不久之后，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其中规定奥林匹克五环标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归国际奥委会所有，任何人不得侵权。奥运五环商品的销售让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收入不菲，而比赛门票的热销也让集资办奥运会的阿姆斯特丹组委会受益颇丰。商业味道在这届奥运会上相较于过去而言确实浓重了不少。同时，这届奥运会还有一大突破，也让人们为之津津乐道，那就是奥运奖牌的图案被固定下来并被沿用。早期国际奥委会没有对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做出规定，每届奥运会的奖牌都由主办方自行设计制作，形状和图案都不尽相同。而自从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始，奖牌正面采用意大利艺术家朱塞佩·卡西奥利设计的胜利女神尼开坐姿艺术图案，背景则是奥林匹克体育场。这种奖牌的样式一直沿用至1968年的第19届奥运会，直至1972年当时的慕尼黑组委会突破了原有设计，采用了格哈德·马克思的设计方案，才更改了奖牌背面的图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收听《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最具突破性的当属女性出现在了田径赛场上。荷兰人的开明和宽容将妇女带进了奥运会的核心赛事田径比赛，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也成为了女性参赛史上的分水岭。自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之后，就一直限制女性参加。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竞技是男人的运动，女性是不能参加甚至不能够关心奥林匹克的， 女性的参加会降低奥林匹克的品位。巴耶拉图尔上任后，这种情况有了改观。加上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妇女在争取到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之后，她们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和男性取得平等的地位，体育竞技领域同样不例外。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法国著名的妇女运动家爱丽丝·米利阿特为了争取女性体育运动的参与权，创立了国际女子体育联盟，与当时阻碍女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奥林匹克联盟相抗争。终于，国际奥委会接受了国际业余体育联合会的建议，投票赞同在奥运会中设立有人数限制的女子比赛项目。于是，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女子在体操和田径项目中首次亮相。尽管女子体操只设团体项目，女子田径也仅设了5个项目，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从此女性在奥运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届奥运会上，16岁的美国选手贝蒂·罗宾逊成为了第一位名列奥运竞赛金牌榜的女选手。贝蒂·罗宾逊1912年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小的时候，罗宾逊并不是积极参与运动的体育爱好者，也没有显示出什么与众不同的天赋。重男轻女的父亲从未想过这个女儿长大能够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直到16岁那年的一天，罗宾逊为了登上已经开动的火车，拼命地追在火车后面奔跑。而他的生物老师查尔斯 B. 普莱斯碰巧目睹了全过程。罗宾逊的爆发力和速度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于是他找到了罗宾逊，并开始安排他进行短跑训练。不久之后，罗宾逊就被邀请与多伦多的男子田径队一同训练了。1928年，罗宾逊第一次参加了田径比赛。在这次比赛上，罗宾逊紧随纪录保持者之后获得了第二名，而他的表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在第二场比赛时，他的表现更好，差一点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罗宾逊的运动天赋被证实后，更多的训练随之而来。他被派往新泽西州纽瓦克奥林匹克训练基地接受更多项目的强化训练。而让他高兴的是，在那里如果能够获得第二名，就可以免费去荷兰旅行。经过了4个月的系统训练，罗宾逊在世界女短跑运动员中的排名逐渐上升，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免费去荷兰的机会。不过他去荷兰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旅游，而是参加他一生中的首届奥运会。第9届奥运会上，女子100米决赛的当天，罗宾逊上了跑道，才发现自己穿的2只鞋竟然都是左脚的。幸亏还来得及，换完鞋之后的罗宾逊又回到了起跑线前。经过这样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原本紧张异常的他反而平静了下来。随着一声枪响，4名选手像离弦之箭一般冲出了起跑线。罗宾逊加快了自己的步伐，以极快的速度超越了其他对手。短短的100米，从起点到终点不过是眨眼之间。事实上，4名选手冲线的时间相差无几。由于冲刺技巧方面的经验不足，罗宾逊用胳膊撞的线，而不是用身体，这也引起了裁判间的争论。不过最终主裁判还是裁定罗宾逊夺冠。于是罗宾逊以 12.2 秒的成绩成为了奥运会第一位女田径冠军。奥运会给了这个16岁女孩享誉世界的机会。但是就在大家感叹幸运之神对罗宾逊的眷顾时，不幸的事情降临了。回到家乡的罗宾逊开始了他新一轮的训练，他要为1932年奥运会再次夺冠做好准备。然而就在距离奥运会召开还有1年的时间时，罗宾逊不幸遭遇了一次空难。在救援过程中，人们以为他已经遇难，就把他送到了殡仪馆。幸好后来有人发现他仍有呼吸，随即医院展开了紧急的抢救。 之后整整七个星期，罗宾逊都处于昏迷状态。即使是清醒过来之后，也有两年多的时间不能正常走路。当世人认为这颗体育新星将从此在体坛消失的时候，罗宾逊奇迹般的恢复了。在逐渐恢复了正常行走的能力后，罗宾逊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而放弃赛跑，他更加努力地进行训练。他觉得自己已经错失了1932年的奥运会，不能够再错过1936年的奥运会了。由于腿部严重受伤，他已经不能随意地弯腰屈膝，只能被迫放弃蹲式起跑的短跑项目。在1936年的奥运会上，罗宾逊参加了4×100米女子接力赛，并且获得了他的第二块奥运金牌。退役之后的罗宾逊依然没有放弃他热爱的体育事业，他做过体育裁判、教练。1999年，这个为女子田径运动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女人离开了世界，享年87岁。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奥运会上，女子800米的比赛引起了极大的波澜。关于是否应当设立女子800米项目，人们此前一直争论不休。许多男权主义者的态度自不需去说，即使是那些中间人士也多认为，让女子跑如此长的距离，对女子纤弱的身体来讲压力太大，太残忍了。尽管饱受争议，但是女子800米项目还是出现在了第9届奥运会上。决赛时竞争异常激烈，姑娘们拼尽全力完成了比赛。德国姑娘琳娜·拉德卡以领先1秒的优势获得了金牌。亚洲800米女子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人见卷之获得了亚军，她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运奖牌的亚洲女选手。参加800米跑的女运动员虽然没有男运动员那般轻松自如，但是他们同样凭借顽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虽然最后个个都疲惫不堪，但是他们用事实证明了女人完全有能力进行这项运动。不过，一些媒体和国际非职业运动协会可不这么想，他们强烈呼吁取消女子中长跑项目。一家荷兰报纸评论道，除了夺得金牌的德国选手潇洒冲线以外，其他女运动员都表现得狼狈不堪。女子参加田径赛事是过于追求运动的表现，女孩子们以扭掉脖子的速度奔跑800米，根本毫无运动美感可言，应当完全禁止女子参加长跑运动。而医学界有关女子不适合参加长距离跑步项目的论点也再次被人们所提起。在种种压力之下，女子800米被迫退出了奥运会的舞台。不仅如此，所有200米以上距离的女子项目都在这届奥运会后被取消了。直到32年后，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女子的身影才得以重现于这些项目。纵观第9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虽然没有了顾拜旦的身影，却依旧热闹非凡。巴耶拉图尔顺利地接过了顾拜旦交给他的接力棒，在他的领导下，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不再墨守成规，而是大踏步地迈出了前进的步伐。随着奥运会的影响和规模逐渐扩大，喜欢热闹的美国人再次兴起了举办奥运会的念头。终于，国际奥委会决定将1932年第10届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洛杉矶。然而，在1929年，一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了，并且迅速席卷全球，全美各地失业人数激增，曾经富有的美国人开始在饥饿和贫穷的边缘挣扎度日。